据南州县韩国广播电台报道，南州县傀儡号展集团策划参加定于十月初开始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大规模空中战争演习“赤旗”联合军事演习。在这期间，南州县傀儡号展集团策划伙同美空军投入各种战斗机和运输机，在各种情况下精确打击我国核设施等主要设施的训练，而且还计划进行一场从远距离压制对方空军武力，或者用空中火力支援地面军的训练。为此，南州县伪空军计划于9月28号调派战斗机和运输机飞往现地。